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0集夜谈。戚竹英望着那雪影，收敛了笑意。 离开了营地，就会再次落入以前的困境。哈森不是会夹着尾巴跑的人，不要给他重整旗鼓的机会。 郭威里服气，自然听戚竹英的。他在调转码头的时候，兴奋地说：“ 大帅，以后去了雪野也照这么大，哈森不就算个屁？ 野战哈森不必攻城，他就不会前冲，而是包抄你们。” 戚竹英思索着， 但是今夜看来，他的变也需要磨合。 哈森在给边沙骑兵增加筹码，但是他太贪心了，今夜的铁盾就是证明。这批步兵没有给边沙骑兵带来优势，反而算是累赘。他们在雪野间根本跑不过战马，一旦落下就是死，只能用来攻城。郭威里还想说什么，但是戚伟忽然吹响了哨，从赤后那里策马过来，到戚竹英身边说：“ 大帅，还有兵在靠近。” 雪被风吹大了，呼呼地刮着风铃，徒步的步兵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雪窝，他们全都被风吹白了头发，闷头走了不知多久。他们像是累极了，却又极具凝聚力，只要听见马蹄声就能够迅速匍匐。他们是这世间最擅长打伏击战的步兵，在横穿大漠以前，他们叫做边郡守备军。戚竹英下马，透过那大雪跟为首的男人对峙。他太熟悉这支军队了，以至于仅凭戚伟的详细呈报就能认出他是谁。男人解下了蒙脸的布条，带着胡茬站在那里喘着气。他离开太久了，仿佛隔世。他露出点笑容，疲惫地说：“ 大帅，我是袁冰。” 正是叛逃的陆广白。边郡守备军暂歇在沙衣营，他们围着篝火摘掉了遮挡风雪的布条，开始狼吞虎咽。戚竹英在卸猪鸠的时候注意到他们的枪与以前不一样了，他落座后把热茶递给了陆广白。陆广白端着热茶沉默半晌。“ 王爷。” 戚竹英喝着茶嗯了一声。“ 季明和策安还好吗？”“ 哼，不好。” 戚竹英用匕首利落地割着烤肉送进口中。“ 季明坠马后就不能再骑行，如今只能坐在大境里统筹战局，面对哈森十分不利。策安在追回王爷时遭遇重创，伤得不轻，现在北边战场急缺统帅，李北是危在旦夕。”“ 我要跟大帅回大境。” 陆广白看着戚竹英：“ 我在大漠发现了边沙骑兵的弱点，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大帅和季明同时在场才能商谈。”“ 谁知道你是不是细作。” 戚竹英擦拭着手指：“ 这里是李北，不是启东。”“ 我把兵马交给赵辉，留在一营充作守备军。” 陆广白把自己的枪轻放在脚边：“ 我可以卸兵去甲，由大帅押入大境。” 戚竹英插回匕首，凝视着那燃烧旺盛的火光：“ 我明早就返程，你跟着走吧。” 一日天亮，戚竹英就带着陆广白返程。他们回到大境时已经是两日后的深夜，萧继明没有惊动旁人，站在街前迎接。陆广白下马时天正下着小雪，他熟悉又陌生地看着萧继明。戚竹英把马鞭扔给戚伟，抬步上街时拍了他的肩膀示意他跟上。他们站在前方无声地催促着他。铁马兵和萧继明，风影烈野戚竹英，烽火吹沙陆广白。 他们在年少时相互追逐着，都羞于提起自己的志向，仿佛不论过去多久，他们都将笼罩在父辈的光芒下。可是翻涌的浪潮推翻了那些遮风避雨的墙壁，他们终于重逢在大学里。陆广白迎着他们的注视踏上了归路。陆广白先拜过萧方旭，再跟他们进了庭院。暖阁位置偏僻，内通着地笼，烧得很热。戚竹音进入时脱掉了大氅，盘腿落座，侧门开着，临着小池塘，其间零星的岩石覆了心绪，几只绿梅沿着雪白的门纸横斜在空旷的夜色里，成为幽静中的唯一点缀。陆广白静了片刻。 半年前我离开边郡，往东走到了大漠，想要打掉青鼠部，占据他们的草场，和边郡守望相助，但失败了，因此被迫继续深入。五月时我到了格达勒的东边，在那里看见了阿穆尔的粮仓。 阿穆尔的供应线果然在中部。 戚竹音握着筷子，心不在焉地吃了几口。 想要供应南北战场，粮仓居中最合适。 那里还有阿穆尔的田地。 陆广白捏着茶杯看向他们两人。 他在那里开垦了荒地，让辽英部放鹰的同时像我们一样种田。南下的亲属部只是迷惑启动的布设，阿穆尔把格达勒以东隔成了无人打扰的区域，在那里做了新的尝试。他们模仿了我们的军屯，正在构建新的城池。 萧继敏和戚竹音皆是已经。 我们必须统一南北战线。 陆广白缓慢地说。 甚至得告诉去都停下内斗。阿穆尔已经长成了庞然大物，他想要成为察使河两岸的大军。 我此行北上有三件事情要做。 戚竹音割下筷子稍停顿了下，继续说。 一是看看蝎子到底是何方神兽，二是试试离北铁骑还有没有救，三是游说纪明放弃现如今的对峙，和去都握手言和。 那不可能。 萧纪明温声反驳。 离北如今有属于自己的供应线，我们往南和中波达成联盟，跟去都握手言和，就意味着要交出现有的优势。 如果离北不肯放弃对立，那么去都就不会给予任何帮助。你也知道太后是个老顽固。 我绝不会再把我弟弟交给他们。 萧继明盯着戚竹音斩钉截铁地说。 还有我的妻子，我的儿子，没有人再能够从我这里夺走他们。离北不需要去都的援助，太后先让八大营确保他自己性命无忧吧。 萧继明甚少这样不留情面，他过于儒雅的外表时常让人忘记离北战营是由他建立，半年以前他也是北边战场的统帅。陆广白担心他们起争执，于是安抚道。 我们可以再 谈也没用。 戚竹音稍微扬起了身看着萧继明。 我知道萧继明是不会同意的。 陆广白叹气无可奈何地说。 大帅， 我只是想提醒你们这点，在统一战线以前我们早已不再是同一个阵营，如果两军联盟，到底听谁的？ 戚竹音指尖在自己和萧继明中间晃了晃。 离北还要提防着来自去都的问候，如果，我说如果， 戚竹音残忍地说， 离北铁骑再次失去了统帅，那么北边战场谁来承担？ 戚竹音早就提醒过离北，把全军信仰系于一人之身是何其的危险。离北是僵硬的铁壁，战营把主将都锁死了，召回北上必须带着他的柳阳三大营，郭威里南下必须带着他的常驻营，换线意味着费时费力，如果主将战死，打反击的可能就等于没有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